有很多人呢都在灵修，但是很少去问自己为什么。那么让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是想给大家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意图的机会。为什么灵修呢？你是想得到内心的平静，成为更好的自己，获得超能力，或者你真的是想了悟真相？其实这些目的都没有问题，只是很多人在。还有同学说是找到回家的路，只是很多人在灵修了很长时间之后，依然不明确自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么于是自然而然呢，困惑就会产生。那么我暂时不去问大家你们的答案是什么，那么我想在今天上课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答案，但是我请大家认真的去思考以下几点。那么我知道有部分同学会说，灵修呢，就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么成为更好的自己到底代表了什么？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那么也有很多的灵修课程都在鼓吹无条件的爱。但是后来我发现说，这种无条件的爱，慢慢的它变成了大家对自己最大的限制。无条件的爱代表着随时限制住自己的情绪，明明心里波澜起伏也要强压下去，然后你在表面上还得要显得对人和蔼可亲，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可能你会觉得代表自己没有爱，功力不够。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想，那么你所信奉的这个无条件的爱，到底是在限制你自身的一个自然流动，还是真的在帮你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状态？那当然，不是说没有爱，其实真正的爱呢，是允许和尊重，允许和尊重万物以它原本的模样来呈现，允许并尊重万物的生长过程，而不加以干预，并且呢，无条件的提供一切的支持和滋养。而大家在关系里头，有多少人在强迫自己？为其他人提供无条件的爱，而这个目的是为了感化和改变对方，让对方以自己想要的方式来表达。其实，在这条路上面，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对自己100%的诚实。你是否能够允许周围的所有一切如它本来是的样子来呈现给你？你是否允许周围一切的人有自由，不管他是爱你，还是恨你，还是嫉妒你，就让他们以一切你想，就是他们应该呈现的样子呈现给你。如果你不允许的话，那么你同样也不会允许自己。那么就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得更加深入一点。如果你们想继续讨论这个话题的话。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愿意继续？愿意的话，请按一。好的，那我们继续去谈论这个话题。有部分人可能会说，其实我想要帮助别人，可是事实上哈，周围一切的人事物都是来自于你内心的一个投射。你怎么去帮助别人？哪有人需要帮助？每个人他都在体验自己想要体验的东西，而所谓的帮助。你是真的是愿意去帮助别人，还是为了成为别人眼里的神？而现在太多太多的一些关于灵修的知识，或者说是太多太多的一些学说，甚至说是流派。那么我希望大家在去看待这一切的时候，始终你要先去保持一份质疑，你不要将所有的。全部的东西都转变成你自己的无条件的接受。事实上，所有的一切的知识，只有在经过你自己判断了之后，然后你才会决定你是否要去相信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哈，现在所谓的灵性也成了集体意识的一部分。大家对一个所谓的有灵性的人，事实上他是有一些共同的标准的。就好比说，你怎么样去判断一个人他是否有灵性？你是否会去看，诶，这个人他是不是内心平和？那当然，可能内心平和并不是每一个人他都可以感觉得到的。 所以呢，是不是至少来讲，表面上一定要是平和的？又或者你是否觉得说，如果一个人有灵性，那么就代表这个人是否有爱，或者说是善良？就好像说，哎，如果一个灵修的人，他就只能是一个片面的人，他只能是有爱和善良，其他的面相通通不存在，甚至就连衣着上也都是只穿白色的飘逸的长裙，或者是所谓的灵修服，或者是道服、练功服，好像也只有这样的装扮才会让你觉得，哎，这个人他真的很超凡脱俗。所以大家有看到这些标准吗？而这些我们认为的这个人他是否真的有灵性，我们用这样子的标准去判断这个人的意识状态，而这些标准真的和这个人的意识程度到达了什么样子的状态有任何的关系吗？事实上是没有的。那么如果说在宇宙里所有的能量都是一个自然的流动的状态的话，那么我们作为人，人的身体呢，本身就是宇宙的一个缩影，而情绪就像天气一样，为什么不能让它们自然的流动？其实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如果你长期积压情绪在身体里面，你会影响身体相应部位的一个健康状况。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体验的事实上就是喜怒哀乐。可是如果现在当你愤怒一下，你也开始批判自己，悲伤一下，你就马上觉得说，哎呀，我自己肯定不对了。然后你一定要追求自己永远停留在一个平和喜乐的一个状态。事实上这样的做法就好像是在逼大自然，你不能有秋天，你不能有夏天，你也不能有冬天，你只能有春天。所以大家可以反思一下，当你真正的感觉到了情绪的时候，当你开始慌的时候，你认为说，哎，我最近是不是频率又低了，然后我应该怎么办，又是去做清理，又是去做疗愈，这样做真的是对的吗？或者说这样做真的是好吗？其实一切的情绪都在试图告诉你，你相信的是什么，你喜欢的是什么，你不喜欢的又是什么。而通过这些，你可以非常清楚的去看到你的信念系统到底是什么。而当你了解了情绪的表达时，并且允许它表达时，那么它就会自然而然过去。也有很多同学去问，会问哈，哎，为什么我看到自己有一个特定的问题？当然，事实上没有任何的所谓的问题的存在，但是在大家在这条路上面走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我比如说我老是评判别人，当你觉得它是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试过很多很多种方法去试图改善它，然后可能有一些事情哈，到了有一个点上，你会觉得非常的沮丧，你会觉得说，其实不管我怎么做，但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去改变。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会不停地问，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那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而事实上，请大家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如果它的发生其实就是在告诉你，你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也做不了，事情会怎么样？如果你接纳它，而不是抗拒它，事情又会怎么样？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于臣服。每个人都会同意臣服这个概念，可是希望大家去好好想一想，你是真的臣服了，你松开了掌着你自己那条船的船舵的手，还是说你在试图用臣服去换取更多的东西？那么如果是后者的话，你必须对自己诚实，同时也需要去看到，你是无法以臣服作为一个交换条件的。而臣服只是臣服本身。那么也有同学他在去问说，所谓的集体意识和个体意识到底是指的什么？那么集体意识呢，它是在一个框架协议内 集体共同同意的一个意识体系，就好比说是我们的社会规范、社会道德。而个体意识是指的你作为一个个体来讲，你相信了什么。而集体意识它也是在不断进化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关注自己，慢慢的允许自己成为一个个体，而当你的意识层次超过集体意识的时候，你就不用再等着集体意识的进化而进化，你完完全全的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是让大家去反对集体意识，就好比说现在大家都认为说闯红灯不对，那么你觉得你要超越集体意识，你就一定得要闯红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大家可以仔细的去观察自己对待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你可以看一看你的那个标准，比如说每天要吃一个苹果，那么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每天要吃一个苹果的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是所谓的专家告诉你说每天要吃一个苹果身体就会好，还是说你自己真的愿意每天吃一个苹果。那当然，如果你自己愿意每天吃一个苹果的话，那么很显然一开始的时候是专家告诉你的，所以你拥有这样子的一个观点，那么你就可以选择 OK， 我可以顺从集体意识。但是如果你并不喜欢吃苹果，那么你就可以不用去做了。那么再接下来哈，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主题，然后跟大家一起读取阿卡西。那么在这几天的一阶的内容里面，我们会教为自己读取阿卡西和自我疗愈的一些方法，然后帮助大家拿回自己内心的力量。然后在接下来下个星期的二阶的内容里面，除了教如何为他人读取阿卡西，然后会如何的解读水晶，然后怎么样进行能量疗愈、能量体手术，那么基本上包括了市面上大部分的疗愈方法的原理。然后呢，我们也会教大家物质层的一个运作规则，帮助你去看到你为自己编写的剧本，而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正在忠实的按照你编写的剧本正在上演着，你也会学会如何去修改你的剧本。那么或许当你会发现说上完二阶课之后，可能没有什么其他的课程你会再需要去上了。好了，那我们就不多说了，让我们开始进入到阿卡西里，然后进行我们今天的一个探索。